外头轰隆隆一声，雨滴啪嗒啪嗒地砸着地，势头吓人。天色更加阴沉，黑云压着颓垣，犹似怀抱，抚慰数万亡灵。何风眼发飘，用力晃了晃脑袋，神志不清地骂了声：“ 妈的，血流断了！”我闭会儿眼睛 不许睡，清醒点儿。 累了，放心吧，我还死不了。 那你靠在我肩上，我等会儿叫你。或许是这场雨救了他们，一直到天黑，街上空无一人，日本兵都躲进了房屋里。这么冷的天儿，烤烤火，喝喝热汤，谁也不想出来。雨大得看不清路，满地血水快速地从脚下流滚，将腐臭味遍布每一寸土地。旗袍店里被翻得乱七八糟，二楼的房顶被炸没了，好在地下室完好无损。它的入口与普通地窖不同，是抽拉式木板，位于换衣间，高出地面两寸台阶，肉眼几乎看不出与普通地板的差别。何风死要面子，即便虚弱得快立不住，也不让谢池搀扶自己一下，还一副誓死保护他的架势，直到下了地下室才松垮些。谢池点上蜡烛，这才看到躺在桌上的李长胜。这是你那个小兄弟？ 还有气。 谢池提着脚边医药箱过来，这还是四个多月前何风受伤时给他处理伤口用的，里头还有些药品。他小心翻了一通，找出酒精和绷带出来，将何风拉开。我来，你去坐着。何风坐到旁边，看着李长胜，须臾起身往出口去。谢池赶紧叫住他：“你上哪去？”“ 上去找点东西垫着，怕他冻着了。”“ 小心点。”不一会儿，何风抱着大捆布料和毛毯下来，在地上铺成两块。先是给李长胜包扎好，何风把他抱到棉布上，盖好毯子。你跟我过来。何风任他拉自己到另一边。衣服解开。何风照做，脱去了上衣。谢池看着他的身体，手僵住了。新伤旧伤大伤小伤密密麻麻布满全身，他还一直侥幸地认为何风这么厉害没事的，可他毕竟不是铜墙铁壁，是个人，总会受伤，会死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帮他清理伤口。何风耷拉着眼瞧着他，忽然抬起手微挑他的下巴：“ 你什么表情呀？” 谢池不去看他，何风捏住他的脸：“ 笑一个。” 谢池僵硬地提了下嘴角，何风闭着眼笑一声：“ 敷衍。”“ 你还笑得出来？血快流干了。” 不然哭吗？十几年都没哭过了，不会哭了。 他霎时想起谢池白天哭萧望云的那个样子，不禁又想到了梦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怕什么来什么，有心灵感应一般，谢池问他：“ 梦远呢？ 安全区呢？ 骗我了。何峰抬起眼眸，清晰一口气，想来是瞒不住了。谢池淡淡掀起眼皮，与他对视。不用骗我，你们俩都这样了，我猜得到。 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的朋友。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测一下。谢池藏住情绪，故作淡然地扶着他的肩。何峰背过身去，目光落在房间另一边的李长胜身上，忽如泰山压顶，闷得难以透气。这种话不中听，倒不如劈头盖脸骂一顿来得舒心。谢池给他处理好心伤，旧伤已经没药吐了，待会儿我去趟医院拿点药过来。 别去了。 没关系，离得不远，躺下吧。谢池将身下的布理好，看着他脸上黑乎乎的油灰和泥灰，宣得看不到真实皮肤。刚起身，何峰就拽住他。 你干什么去啊？ 给你擦擦脸。外面还在下雨，谢池找了几个瓶子和盘子接点水回来。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何峰睡着了。他悄声趴在他旁边，轻轻给他擦拭，一块布黑了，才看到脸上的擦伤与刀痕。他静静端摩他一会儿，俯下身，吻了吻他的脸颊。何峰动动嘴角，醒了过来，手往他怀里伸。 凉吗？ 不凉。谢池不敢压着他，怕碰到伤口，双手抵着他，任他尽兴地掐着自己。可何峰没有继续，他收回手去，抓着他的头发。 别人都把头发剪了，你为什么不剪呢？ 等你来剪。 忽悠我。 何峰扯了下嘴角，谢池抽出他的刀子来。我说真的。 剪坏了，你可别跟我哭啊。 是你剪的，光头都可以。 光头也漂亮。 谢池指尖触着刀柄上的凹痕问，石头呢？ 被打掉了， 有机会再想一刻。